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黄金里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哑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您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是朱光潜先生旅游期间写给国内青年朋友的12封信，信中所说多为青年们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事项，比如读书、修身、作文、社会运动、爱恋、哲理等等。下面为大家诵读其中谈读书一段的片段。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顾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插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3-5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间便会萎缩。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10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 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话说现在的这个娱乐圈啊，甭管干嘛的都流行一个跨界，什么这个演员当歌手啊，是吧，歌手演喜剧啊，放眼望去，嚯，到处都是啥都能干啥都想干的这样的所谓的大全才。但是呢，咱们关起门说句实话啊，而且呢也是说句明白话，跨界当歌手的演员不少，但是呢其中挺大一部分这唱歌的水平啊真不咋地，那都是凭着粉丝跟那儿死撑的，是吧。在2018年的春晚呢，黄渤呢搭档了张艺兴、陈伟霆两大实力派鲜肉啊，虽然说这个颜值上略逊一筹哈，但是凭借着歌喉和舞技，那黄渤呢圈粉无数，甚至呢很多网友都笑称说突然间就变成了黄渤的颜粉，颜粉啊，颜值粉。好吧，那么今儿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流行 ING 板块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些像黄渤一样的被演技埋没了的实力唱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一起互动哈，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所知道的唱歌实力了得的演员都有哪些呢。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如果说起黄渤呢，他出道前的故事呢，可能咱们说三天三夜可能都说不完。黄渤呢，咱们简单来说哈，黄渤呢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在一个机关大院里，跟家人的期待完全相反，他从小的梦想就当一歌星。中学时代他呢经常跟几个这个臭味相投的朋友哈，到酒吧呀或者说是这歌厅啊，像不像样的驻唱，也成为了大家这个眼中妥妥的一坏孩子。但同时呢也拿回了不少歌唱比赛的奖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呢，中专毕业的黄渤呢南下广州，签约了当时很有名的太平洋唱片公司，哎呀，准备这个撸起袖子好好干，大显身手啊。但是呢同时期的比如说毛宁啊、杨钰莹啊，对不对，这一对金童玉女早就红遍大江南北了，黄渤当时呢连台都没怎么上过，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长得太矬了。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分享黄渤搭档庾澄庆演唱的歌曲串烧，这里面算一大礼包了哈，涵盖了水手、热情的沙漠、上海滩、蓝精灵等等很多歌，看这俩活宝唱出什么样的感觉来啊。 摸剪子嘞，感觉像风轻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撅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 太阳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因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闹钟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龙奔龙流，忙里偷偷跟随魂不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没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谁大哥也发不烧，千千万千千叹，意味平复始终争斗，总是拿着微博到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谁手说，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You see 沙漠寥寥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琴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向外河，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鲜美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耳边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永远在内心最深处听见水手说，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安静鸟，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沉默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互相都关心，总是靠一点酒精麻醉才能够醒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谁说，听见谁说，听见谁说，辣妹子出来拉不怕，辣妹子出来不怕辣，辣妹子出门大不辣，抓一把辣椒会说话，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哟，辣辣辣，耳边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听见水手，听见水手说，如果我在，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啊，如果我在、哦、战斗中牺牲， 是啊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 哇、wow, 来自黄渤和庾澄庆改编版本的一个歌曲串烧哈。 里面呢是有水手，有热情的沙漠，上海滩，蓝精灵等等等等。黄渤呢不仅唱歌唱得好，而且呢这个舞蹈也很棒。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在《西游降魔篇》当中哈，他跟舒淇在这个洞里面的那一段舞蹈，真的是笑喷了哈。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黄渤呢签了这个唱片公司啊，失败了之后呢，黄渤又回到了青岛，组了一个舞蹈组合叫做蓝色风沙，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但结果呢还是一事无成。后来呢黄渤只身来到北京，晚上呢在酒吧歌厅来驻唱，白天呢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处推销自己的唱片。当时呢跟他一起跑场子的还有周迅、满江、零点乐队、沙宝亮等等一干人等。大家是不是有感觉哈，这些人呢已经火了，甚至呢火过都过气了，黄渤呢依然还什么都不是。那么后来的黄渤呢也做过生意，挣过大钱，也破产了。那么最终呢快在他30岁的时候呢，黄渤受到发小的影响，决定考取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但是呢考了3年一考都不过，最终呢改考新专业配音专业，终于被录取哈。那么这样呢一直到了2006年，大家呢才终于在影片《疯狂的石头》当中认识了这个黄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黄渤今年的为印度影片《神秘巨星》演唱的中文版主题曲《我是谁》。 在何方？有谁能告诉我心之所向？对错怎样选择？可以不再彷徨？旅途什么模样？是否还很漫长？当受伤时候再飞进心里，还是躲不开受伤？当挫败时候就放慢脚步，渐渐接近理想。我是夜空迎接月光，我是烈火选择坚强，我是水滴追逐波浪，我是飞鸟逆风而上。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 流行 ING。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唱歌实力了得的这些演员都有哪些哈。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广仔呢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哈，国内的演员唱歌我看的挺少的，有一个张译唱的《稳稳的幸福》，我挺喜欢他唱的版本。至于 TVB 吧，那一会儿唱歌的演员其实挺多的，比如全家福禄寿、王明全加上阮兆祥、李思杰、王祖蓝，其实呢都有唱歌的功底。而女星演员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周慧敏，她唱歌她唱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哈。IMW 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他说了韩雪唱歌很好听，还有王凯和靳东，他们的声音呢本身就好听，再会用自然就不会差。刘涛也不错，没错，尤其是王凯，我特别有认同感。王凯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不输播音员的嗓音哈。有深深的说很多岁数稍微大一些的演员唱歌都还是不错的，比如说邓超，怎么就成岁数大一些了哈？不是我说的啊，是这个我们的听众说的。邓超、郝蕾、陈坤、周迅、赵薇啊，还有波叔以前好像还当过歌手，唱歌也是不错的。刘牛 day 说了，当时看《跨界歌王》，觉得那里面的人表现都挺惊艳的，还挺喜欢江山和于毅，觉得最经典的就是《梦里水乡》和《Memory》。确实，除了黄渤呢，演技了得、唱功更是让人惊艳的演员，那就是还有江山了。江山呢，1991年毕业于中戏表演系，可以说是正经的科班出身，一毕业呢就演了电视剧《爱在雨季》。但是后来呢，在94年他跟蒙奥公司签约，发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只爱我一个》。那么之后的几年里呢，江山在演电影电视剧的同时又先后发了三张专辑，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江山的歌《梦里水乡》。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94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只爱我一个人》。 梦里水乡来自江山的演绎哈，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哈。这歌呢已经自己听了很多遍，然后呢这个逢年过节啊回家跟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一起这个 K 歌也好，或者说听他们唱歌也好，这歌也经常听到，但是呢从来不知道它居然是江山来唱的。所以说呢在准备这一期节目之时，我找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才突然间把他们俩给摁到一块去，我的天哪，原来他是江山哈。而且也说来也很巧，这么多年居然就从来没有看过一次他们这个 MV 是什么样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那些唱歌实力了得的演员有哪些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暗黑系的喵先生说了哈，小时候听过王志文老师唱过的过把瘾，其实呢那会儿小我也分不清楚好听还是不好听，后来呢听陈坤唱歌，我觉得哎呀跨界啊就那么回事儿。黄渤呢曾经就只想当歌手，最后当了演员不也挺好的吗？我倒觉得呀，这些所谓的跨界不如说是另外一种尝试或者是新的开始，在一个你从未涉及的领域来完成自己小小的梦想。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继续来向大家征召大家的翻唱作品哈，大家呢也想在电台当中秀一下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的话啊，可以把大家的翻唱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再说一次，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呢马上是一小段的广告，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唱功了得的演员。我是英超，咱们待会儿见喽。 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鲁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打板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是多云转阴，由于扩散条件很差，仍有中度到重度霾，外出请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转四五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您播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Hip Hop 现在最流行， 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来跟大家说的是唱歌实力了得的演员都有哪些哈。刚才呢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出的是江山老师的一首经典歌曲梦里水乡哈，很多朋友在群里也在说啊，梦里水乡最喜欢了，一听到都能跟着唱起来哈。那么很多人在评价江山的时候呢都说他很全能，保养得很好，很年轻，年纪越大越有味道，越好看等等等等。但是呢江山自己的话来说，他除了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平凡的母亲，这个呢这个角色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偶尔呢他会运动一下，打打羽毛球啊，其他时间呢那么他都会待在家里干个家务啊，做做饭什么的，然后呢再宠宠女儿。可能呢也正是他的低调才让他出道20多年依旧是充满魅力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的一首歌曲原是江山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演绎的那一首歌曲，叫做 Memory， 也就是回忆。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ithered leaves collect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dream at the old.Life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as happiness was, where the memory live again. Every street that seems to beat a fateLet's take warning. Someone matters, and the street lamp getter, a soon will be morning.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I must think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the new day will begin. Days, a still cold smell of morning. As freedom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ning. Touch me, so easy to You'd understand what happiness is. Look, a new day has begun. Memory 来自江山的演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世界上最经典的音乐剧之一《猫》当中的一个唱段哈。那么呢，广仔也说了哈，陈百祥唱过一首《我治了》，这是他几十年演艺生涯的唯一音乐代表作。演员谭耀文推出过很多张专辑，他唱的亚洲电视 ATV 的电视剧《纵横天下》的主题曲《四面情歌》，还有片尾曲《原来就是你》也都很好听。那莫文蔚呢，就是演员转歌手的，他听了周星驰的建议，温兆伦呢，在我小时候看到的是坚决义不容情里的丁友康，但是呢他唱的好歌也很多，我最记得三首就是随缘、没有你之后和从未试过拥有。刚才呢我们说过了这个江山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他的好朋友王志文，嘿嘿。他们呢曾经多次在电视剧当中搭档，而王志文呢跟江山的经历也比较类似，在演影视剧的同时呢，也曾经在94年95年先后发过两张专辑。据说呢当年王太太就是因为听了王志文的歌对他一见钟情的，那么 KTV 呢就是他们的姻缘之地。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还作为嘉宾出现在了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并且呢跟他合唱了几首歌，可见王志文老师的唱功是相当出众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首来自王志文和戴瑶演唱的《想说爱你不容易》。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王志文1994年演唱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也可以是当年的发行量之最，这首歌呢也是红极一时啊，一起来分享。 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哦、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迟到的风里记着你，每夜的日记里轻声地呼唤你，醒来的梦里在哭泣，想说爱你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 你是那昨天的雨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想说 想说爱你不容易哈，来自王志文和戴娆的演绎，这是一首相当有年头的老歌了哈，相信很多年轻朋友都不一定能听过这首歌曲。那么提到演绎了得的这些实力唱将呢，我们必须要提到近些年特别火的波叔吴秀波哈。他的经历呢和之前聊过的黄渤呢特别相似，甚至呢更加传奇。在16岁的时候呢，吴秀波就考入了铁路文工团，当时的这些学员呢经常一块坐着空荡荡的车厢呢下乡演出，还挺辛苦的。但是呢吴秀波在那时候就已经懂得怎么去夜店走穴了。在那个工资百十来块的年代，吴秀波一个月能挣到惊人的6000块哈，可见他的本事了。后来呢吴秀波还曾经被古建芬看中培养，可惜呢因为总是漫不经心的，也就没什么成就。后来呢他还自己搭钱发过唱片，也反响不咋地。那么在而立之年呢，他几乎失业的程度，没办法只能重新开始干嘛呢，演戏当经纪人。后来呢终于凭借电视剧《黎明之前》是一炮走红哈，不知道这个电视剧有多少朋友看过，可以说呢他也是大器晚成的代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吴秀波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之战》当中的歌曲《跳舞女孩》。 黑舞台，你独自弹着节拍，眼里的粉黛掩不住脸上的苍白，寂寞无限走过那昨天的岁月，卸妆的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谁给你的伤害让你变得如此无奈，爱情已失去它往日的色彩，誓言在风中摇摆。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从前的你还在不在？那些青春留下来的伤害，是否让你真的无法释怀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你可还在苦苦等待？等待能抚慰你寂寞的爱的，你的情人可会回来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我亲爱的跳舞女孩。自弹着节拍，眼里的粉黛掩不住脸上的苍白，寂寞无限走过那昨天的岁月，卸妆的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谁给你的伤害让你变得如此无奈，爱情已失去它往日的色彩，誓言在风中摇摆。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从前的你还在不在？那些青春留下来的伤害，是否让你真的无法释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你可还在苦苦等待？等待能抚慰你寂寞的爱的，你的情人可会回来啊？我亲爱的跳舞女孩，我亲爱的跳舞女孩。 跳舞女孩来自吴秀波的演绎，是不是不太容易把这个声音和这个波叔的形象联系到一块哈？很正常，因为不习惯嘛，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 动词大词最次。他说了，春晚上听了王珞丹唱歌，特想看她演的鬼片啊，什么情况？有这么惊悚吗？缘木求雨说了，我觉得靳东唱歌挺好的，让他多演老干部吧，招人耐。老干部还行。Crystal 小六幺幺幺说了，我觉得我家娄艺潇就很全能啊，什么都会，声乐九级，钢琴七级，健美操国家二级运动员，就问还要怎样？怎么会有这么完美还长得那么好看的人？ OK， 我也跪了哈。娄艺潇呢跟江山一样也参与过跨界歌王，表现呢也特别的优秀。他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那可能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他的唱功了得，而且显得如此的专业了哈。不过呢也有赖于他从小就开始下的功夫，人家有童子功，五岁呢就开始学习舞蹈钢琴和这个声乐哈，所以说呢起跑线就比别人这个靠前一大块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娄艺潇版本的泡沫，看看他和邓紫棋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呢。 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你要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为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一伤的心不幸折磨， 流行，流行 ，ING。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说说那些唱功了得的演员，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聊天哈。那么呢，提到这样的 唱功和演技并存的共牛的哈，特别牛的这样的演员呢，还有一个人就是陈坤。陈坤小时候呢，家里条件不是太好哈，这个毕业后呢，被分配到了这个机关印刷所当打字员，这个想象不出来哈，工资呢非常少。陈坤呢后来就啊，这个因为为了生活嘛，就只得辞职，然后呢去这个夜总会去做服务员了。那时候呢他就特别羡慕在台上能唱歌的人，就跟老板说能不能让我也上台唱一下呢，老板呢就痛快的答应了。没想到他上去一唱呢特别的烂，但是呢陈坤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哈，不光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如愿当上了酒吧的驻唱，而且呢还随机缘巧合遇到了重庆歌剧院的王梅岩老师。一番培养之后呢，陈坤的唱功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后来呢还在老师的建议之下来到北京，考进了东方歌舞团，成为了独唱演员。哇，真的是飞跃哈，鲤鱼跃龙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陈坤的代表作《月半弯》，也是收录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渗透》之中。 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半弯，还有